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何秀义缓缓读下去，越读越感觉到这又是一部狗血偶像情怀逼格电影。与万里龙沙一样，观众们一定会一脸震惊地想，一部有情怀有逼格的电影竟然还能这么狗血，这么偶像。电影名叫《六国战记》，自己要将饰演的角色是某国太子，假的太子叫潘凤。当年为了应对其他国家的交换质子，老皇帝弄了个男婴放在膝下，为交换质子后的毁约提前做准备。不过后来情况有变，潘凤在假国也成长到16岁，而左然将要饰演的角色呢，是真的太子，叫潘玉。潘凤很小就感觉到自己身份有些问题，于是故意装作无能，可也没有特别出格。而母后及潘玉因为知晓真相，对其冷嘲热讽，甚至拳打脚踢。潘凤也没人能撑腰，只能咬牙默默地忍受。后来老皇帝病重，潘凤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弄死，终于在围猎时刻找机会逃走。临走之前，潘凤捅了潘玉几刀，留他狗命让他看着。逃走之后，潘凤找到了最强大的乙国，并以太子身份请求对方援助。对方正愁没有借口出兵假国，欣然应允。潘凤带着大军压境，将母后和潘玉全部赶到了母后的母国秉国。回到了假国的太子潘凤就在乙国的帮助下顺利登基，但代价是假国基本成为乙国的附属。潘凤打算一统六国，结束连年的战争，还百姓们一个太平。之后就是潘凤如何的征战大地，早期不够强大，还会艰难的打下一国，之后无奈答应另一个国家共治要求，后来却是日天日地成为杀神。而潘玉呢，似乎既有 S 倾向又有 M 倾向，总之在潘凤无能时各种 S， 而在潘凤牛叉时变成 M。 他对潘凤的感情转变，欣赏甚至崇拜，各种道歉接近，并且帮助潘凤两国联手打下最难啃的也是曾经帮助过潘凤的乙国。中间为了营救潘凤，数度差点丢掉性命，潘凤最终原谅对方，二人化干戈为玉帛，并且渐渐成为莫逆之交。到了这里，六国只剩下了潘凤还有潘玉的甲和丙。出乎预料，潘凤没有继续攻打，而是罢手，两国和平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他死。在他死之前，潘凤留下一封遗诏，上写其实当年母后没有撒谎，自己真的是假太子，并且在死后将皇位交给秉国潘玉继承。至此甲丙两国合并，六国最终统一。何秀义又翻到人物小传，他发现各路配角十分精彩，尤其是对几个君主的塑造。有人纵横一生未经一败，却在似乎可以一统天下之时输给了最可怕的疾病。有人生性残忍，为了胜利会将别国君主所有孩子串在一起，刺瞎双眼，只留第一个人的第一只眼，让他带着众人回去。有人知道后辈无能，死前告诉孩子迁都，希望借助显帝周旋几年，结果孩子偷懒，不到一年亡国。也有人怕将军夺权，不肯为大将军增兵，最终导致覆灭。斗得精彩呀！ 广电总局不是不让拍摄架空题材吗？ 项目过了，我也奇怪了，本来还以为是硬要安到一个朝代里。 其实安并不是什么问题，只要编剧足够厉害，全部能安进去。 哦， 何秀义从头又看了一遍剧本，犹豫半刻，终于说出自己想要说出的话。 左然， 嗯， 你这个本两个男主， 嗯， 男一男二好像 gay 的，好鸡。 在六国战记的拍摄上，祖蓝可谓耗尽心思。这是一部 3D 电影，它需要切换成 3D 电影思维，这是一条不断学习的漫漫征途。祖蓝也并不是天生什么都会，他得摸索各种深度和汇聚度都会导致什么效果。凯文被遗弃了，祖蓝请了一个国外 3D 摄影师。不过与其他导演不同的是，祖蓝认为 3D 并不是为了真实，它和其他镜头语言一样，只是为了用最有戏剧效果的方式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因此在祖蓝的 3D 中，纵深常常十分夸张，甚至比最长的长焦镜头还夸张。而何修义拍摄《六国战记》有了两个全新的体验。第一个是水中的戏。《六国战记》当中存在许多水中的剧情，战争场景当中约有一半都是海战，而且潘凤还有妻子曾经落水，在海洋上漂浮许久，后被潘玉寻到救下，这也是两人化敌为友的转折。水中的戏拍摄难度极高，大自然深不可测，常常导致预算超标，过去许多剧组因此血本无归。祖蓝思考了下，排除实景拍摄，而是建了一座长30米宽30米的造浪池。为了避免浪花弹到池子边上再冲毁的浴缸效果，祖蓝直接请了广州长隆水上乐园的工程师。他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效果，工程师们设定水下鼓风机的位置还有参数，制造出了8种海浪形式。池内四面涂以蓝色，池外四周也是蓝色，方便后期使用全新的背景替换，制造出大海上种种波澜壮阔，同时高高的蓝色挡板也能防止记者偷窥。而何修义发现，每次自己拍完上岸，祖蓝都会快步走来并为自己披上毛巾。他眼睁睁看见对着女演员，祖蓝就是语气冷静地指挥剧组， 给他披上毛巾，别感冒了。 言外之意就是时间很紧，没有时间给他感冒。而祖蓝自己呢，却是手持浴巾快步走到何修义的面前，亲自搭在何修义的肩上，还仔细地拢好，帮对方擦水珠，声音温柔， 好了，披上毛巾，别感冒了。 两句话差不多，可是因为说这话的时候样子全然不同，便有截然相反的效果。六国战记当中饰演两个女主的演员名字非常巧合的都带了淼淼二字，一个叫张淼淼，一个叫王淼淼，两人都是新生代中的佼佼者，也常常被放在一起讨论比较。扮演潘凤老婆与何修义演对手戏的演员是张淼淼，她的后台颇硬，是全国第一大影院石榴影院老总的女朋友，而且还是真爱的那种女朋友。石榴影院老总打算未来娶她，石榴影院老总拜托祖蓝照顾，祖蓝也没有拒绝，因为那张淼淼的演技还不错。剧组的人本来以为张淼淼一定是心机深沉，手腕颇多，可后来却发现，哎呦，还真不是。似乎有后台的人并不需要勾心斗角便能拥有好的资源，对于算计练习不够反而比较单纯。反而何修义是觉得张淼淼人品挺好的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